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96集，家有一猫，也是一宝。龙桥广带着人站在刑天号最高处的船楼顶上，苏良也在，赵普没上船，和公孙一起在城楼上眺望，反正也不算远，大致能看清楚。左将军和右将军对视了一眼，对方大概出动了有3万多人，按照这个趋势应该都是八族遗孤才对，那剩下的人马呢？保存起来了？这仗打得没什么章法吗？公孙抱着小四子，也看不出个门道来，只知道对方的战船东倒西歪的不少，士兵们多半都被踹下海了，现在一捆一捆跟捕鱼似的往岸上拉。由于宋军这边几乎每艘战船上都有一两个绝顶的高手，因此明显占了上风。看这趋势啊，再半个时辰，八族的遗孤就都要活捉了。可对方的援军却还是没有丝毫动静。正这时，赵普就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一闪，落到了城楼之上。赵普身旁几个影卫看了一眼，见是白玉堂突然回来了。 有些不对劲啊。 赵普点头，他也觉得不对劲儿，转过脸看白玉堂，就看了一眼，赵普忽然愣住了。不止赵普，站在赵普身边的公孙也抱着小四子看着白玉堂发呆。此时白玉堂快步走了过来，手中拿的是云中刀。公孙抱着小四子往赵普身后挪了挪，似乎是换了个位置。白玉堂走到切近，还没说话，就听赵普突然笑了起来。此时赵普原本脸上困惑加疑惑的神情已经消失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了然。九王爷点着头自言自语， 人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谁曾想有只尖牙利嘴的猫也等于有宝啊。 赵普话说完，忽然一把抽过紫影递过来的心庭猴，手起刀落，对着白玉堂就劈了过去。公孙此时捂着小四子的眼睛往旁边退开，几个影卫已经落下来，将公孙和小四子护送下城。白玉堂刚到赵普跟前，冷不丁赵普毫无征兆恶狠狠一刀下来，幸好他往旁边闪开了一些，但这样还是被赵普的刀锋所伤，肩膀上出现了一道血口子。赵普啧啧两声，看了看还死气沉沉的新亭侯， 假的就是假的，要是真的白老五，这腰刀就该颠起来了。 与此同时，一众影卫也已经将那个白玉堂团团围住，众人此时仔细看他的脸和身形，真像啊，简直是一模一样，就连手中的云中刀都看不出真假来。放在平时，谁都不会怀疑这个白玉堂不是真的，就连说话的声音语调都几乎一模一样。可惜放到现在，就连旁边负责扛旗的小兵都能一眼看出这个白玉堂不是真的，因为少了一样东西。赵普扛着新亭侯直乐，这白玉堂真假难辨，就是脖子上少了个醒目的牙印子。展昭那牙印子一直都在白玉堂脖子上，于是白玉堂最近出入都是戴围巾的，之前公孙给他看了，明确说一个月之后才能退掉。可此时眼前的白玉堂则是没戴围巾，光溜溜的脖子上别说牙印子了，连颗痣都没有，可不就是假的吗？一众影卫暗暗捏了把冷汗，如果没有展昭那个牙印儿做辨别，今天这会儿谁都不会防备此人。看现在的情况，这个白玉堂虽然是假的，但是功夫不弱，来的目的很明显，偷袭赵普。若是没防备，就让他这么站到了赵普身边，谁知道后果会是怎样？ 这可有意思，叫我试试活劈白玉堂是什么感觉。 赵普心停喉就抡起来了，影卫们扶额。 那白玉堂毕竟是假的，手中的假刀怎么经得起新亭侯这通砸？没几招他就招架不住，被赵普踹翻在地。赵普美滋滋举刀准备砍了这假冒货，这时候就见眼前白影一闪，新亭侯被架了一下。赵普明显感觉到新亭侯吃到的力道不同，再看手中刀，果然就开始活了。看着精神奕奕的新亭侯，赵普打眼一瞧，真的白玉堂就站在他眼前。尹卫们也确认这个是真的，瞧牙印子。白玉堂看了看地上的假货，也是哭笑不得，瞬间明白了展昭这牙印的意义。这时就听一旁有人说话： 猫爷这口可值了钱了。 众人听着都纷纷点头，表示有道理。转脸就见展昭蹲在城楼上，正打量那假冒的白玉堂。 哎呀，这脸是什么工艺做的呀？怎么这么像啊？虽然区别还是很明显，玉堂皮肤比他好，脸也比他瘦了那么一点点，耳朵形状也比他好看一点点，鼻子高了一点点，鼻梁弧度好看一点点，额头也稍稍饱满了一点点，头发也多了一点点，这腰也细了一点点。 好多一点点，除了你自己还有人能看出来吗？ 哎，你别麻烦了，看着怪闹心，我帮你砍了他得了。 赵普拍了拍真的白玉堂，白玉堂无语地看了赵普一眼，那意思你想都别想。那个假白玉堂见行踪暴露，一刀扫向白玉堂就想跑，可白玉堂回手一刀，就听到咔一声，那把假的云中刀被砍成了两截，因为内力的缘故，假的白玉堂飞了出去，重重摔在了地上。等他再想爬起来，眼前刀剑一晃，白玉堂云中刀的刀刃已经出现在了他眼前。展昭也走了过来，蹲下仔细检查那个假冒货的脸，最后展昭索性伸手拽，这么拽脸皮还真就拽下了一些假的面皮来。不过不同于通常情况下假冒用的人皮那么一大张，而是一小块一小块的，这位是通过化妆还有一些极细微的改动弄成的。说实话，等脸上的妆容和假肉都清除后，众人都觉得这人本身就跟白玉堂有个七八分相似，不止脸相，身材和声音也很像，大概是人有相似吧。而且此人应该还经过一定的训练，走路的姿势、神态、举止都有些像白玉堂，猛地一看绝对分不出来。在场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都觉得后怕，连赵普都确定如果没那个明显的牙印，他刚才应该也不会提防，被暗杀的可能性那是相当的高，展昭这一口救了他的命了。展昭搜了搜此人身上，摸出了一个联络用的响箭来，赵普接过去，淡淡一笑，往空中一抛，瞬间天上炸开了一团红色的烟火。随着这联络响箭的炸裂，远处战鼓声、炮声四起，埋伏着的战船都冲了出来，直取赵普的水军。 哦，原来是暗杀了赵普之后再通知莫勒进攻。 嗯，如果真的临阵主帅死了，而且还是被白玉堂杀的，这边必定大乱。 对方可以趁乱进攻，计谋相当歹毒。 嗯，不过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我这边能人可太多了。 赵普坏坏一笑，指了指远处一艘突然出现在海上的硕大战船。 瞧见没，正主来了，老子这次不宰了他就不姓赵。 说完，赵普抓着新亭侯直接从城墙上跳了下去，影卫们赶紧跟下去。刑天号上，龙桥广和邹良早就得到消息，有人假扮白玉堂行刺赵普了。 你们的人都救下的差不多了吧？ 八子点头示意差不多了，那些后宫出来的战船上都不是八族的人。八子此时也心灰意冷，莫大人的计谋很简单，用八族遗孤制造混乱，利用时机派人假冒白玉堂刺杀赵普，他们的命就是莫大人杀掉赵普的代价。 看到那艘最大的船了没？ 龙桥广一抬手，士兵们纷纷将刑天号上的弩箭都瞄准了那艘大船。就见龙桥广一抬手往前一招，机关瞬间触发，众人就见大片大片的铁柱子飞上了半空，随后散落开来。对面的战船上噼里啪啦，就跟下雹子了一样，士兵们个个被砸得头破血流，船上都是窟窿。龙桥广伸手拿过他的强弓，看向下边小船上的黄月林。 黄姨，那边已经没有要活捉的人了。 黄月林听了一笑，往水里一蹦，消失在了波涛之中。龙桥广开弓瞄准了对方船头拴主帆的绳索，一箭射出。就见对方开在最前边的那艘大船上的船帆突然落了下来，绳索抽起了老高，船本来是满帆前行，这下可好，原地转了个大圈，就在海面上打了横。与此同时，后方的船队开始大乱，船只东倒西歪，水中开始形成好几条白色的水柱，水龙一般上下翻飞。邹良示意其他船只从两翼包抄上去，找小船撞翻他们。一时间，江面上又是乱作了一团。龙桥广还想再找个主帅射一箭看看，就见眼前一个黑衣人落下来，肩膀上扛着把大刀。龙桥广无语，戳了戳赵普：“ 闪开呀，不要妨碍我擒贼先擒王。 射死他岂不是太便宜了？非把他揍成肉饼不可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